会太好看，生命中有缺憾才让人记得好的那段不能如愿的期盼，当真老天一时失算，幸福来得太晚，快乐也很不来，失去等于少一半，还是自己又找回一半，转一个弯活得更加漂亮，想不一样不一样，脑筋清想想才能抵抗沮丧，要不一样不一样，这与众不同，哦，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，让我 你的梦都现在令我着迷，心

Check it out.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，周一到周日早上六点到七点，六点活力派，新的一年每天都在。

爱，所以就合不来，我不要他交代，钱包一落人海，没有活不活该，我当给了乞丐，没有对谁亏待，好事都出于我一手安排，倒霉的事情是技术作怪，我抗拒算命知道我未来，我喜欢自己做个傻瓜的天才， 我呼吸不是为